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缅怀会最近分别在奥地利、瑞士、德国、捷克和委内瑞拉举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正日同志，说他是发展和丰富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并把他出色的体现在革命和建设的非凡的思想理论家和杰出的领导人，是在美国等敌对势力进行种种阴谋的情况下，也坚决捍卫朝鲜式社会主义，动员全体人民奋起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钢铁统帅，是为祖国统一打开新的转折局面，把人类自主事业引向胜利的世界政治元老。